弟兄姊妹，主里平安。我们开始今天早上的崇拜聚会，先招请大家起立。快乐快乐，我们崇拜荣耀慈爱的大主宰。我们在快乐日聚集在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。我们的快乐是从我们内心向外发出的，用我们的口再把它唱出来。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张开赞美的口，我们一起来唱快乐崇拜。大家导读诗篇三十六篇五到十节，诗篇三十六篇五到十节。 耶和华，你的慈爱上及居天，你的信实达到穹苍。 你的公义好像高山，你的判断如同深渊。耶和华，人民深处你都救护。 神啊，你的慈爱何其宝贵，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。 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，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。 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，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。 在神那里有生命的源头，在十字宝架上，那里有宝贵的泉源。神来到这个世界，他是光，光照在黑暗里，要照在我们的人心里面。我们就要高唱为我们成功救赎的这个宝贵的十字架。我们一起来唱靠近十字架。 一直活水面带 我们慈爱的天父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天天保守看顾引领我们的圣灵，你是我们三一真神，你是独一的真神，我们敬拜赞美你。我们这帮不配的罪人，我们是用你的重价，你独生爱子的宝血买赎来的，我们原不配来敬拜你。我们本是与你相隔的，我们不认识你，我们活在这黑暗的世界当中，我们以为这一生一世是我们自己奋斗努力得来的，靠我们自己打拼一切，我们所活在罪中，活在这个罪中之乐当中，我们还不自知。可是不管我们怎么样奋斗，我们的灵魂的锚无处抛，我们的灵魂在漂浮，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从哪里来，我们不知道我们死后还要回到哪里去，我们是在黑暗当中摸索。我们的神，你没有离弃我们，你没有因我们的罪而离弃我们，你从高天降下，你来到世间，你像光照亮着黑暗，你照亮我们的灵魂深处，让我们知罪，认识到自己，我们知道我们与神隔绝了，我们认罪悔改，我们再回到天父的怀抱，与神恢复我们起初美好的关系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这样浩大的救恩成就在这十字架上，世人以为愚拙的十字架，却是我们永远的夸耀，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在这十字宝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，成了我们的中保，成了天和人之间的中保。我们靠着耶稣基督这条十字架的道路，我们回到天父的怀抱当中。我们谢谢你，赞美你。我们现在活着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而活着，他为我们舍己舍命来将我们全世界的罪都归在他一人的身上。我们现在怎么能再为自己而活呢？我们应该信神并且为神而活，并且与神同行。我们就将我们自己，真的是对神的大爱我们无以回报，我们就将自己再次向我们的神献上作为活祭，求神悦纳。我们将我们的主权，将我们的一生交在恩主的手中，求主你来主宰， 主宰我们的一切。我们要活在这日光之上的生活，我们不再受着世界的王所主宰。神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在这里与我们同在，谢谢你悦纳我们这样不配的罪人，也谢谢你引领我们走一生一世的道路，也求你开我们的眼睛，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来过蒙神喜悦的生活。谢谢你的垂听，我们将荣耀尊贵权柄颂赞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，直到永永远远，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唱《竭诚献上》。如果机会只有一次，我要如何拥抱？如果生命只有一回，我将如何马太福音16章24到27节，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两遍，请。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：“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，同着众使者降临。那时候，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”我们再来读一遍《马太福音》16章24到27节，请。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：“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